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马耳他筹委会近日宣告成立，筹委会决定以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为契机，广泛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业绩。另外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丹麦筹委会最近在哥本哈根宣告成立。